各位早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圆圆。 各位早，我是于思淼。 听着这首好听的音乐，都要忘了如何要开场来抛出我们今天的话题。 就是这里是噼里啪啦嘻嘻哈哈的乌鱼来了， 所以今天龚琳娜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榜，大家一定要支持她，送她到榜首， 送她上头条。 是啊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要说的呢，是一个生活当中其实很微妙的一种感觉。 是， 就是我不知道，就是男人之间这种友谊啊，比如说，好像男人都是喜欢一帮子一帮子的吧？ 啊，对对对， 啊，或者也有哥俩好，但是就是扩充到三个人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状态。但是我觉得女生我应该是有所了解的。 啊，对呀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三个人的友谊好像一般是出现在女生中，因为男生好像不会计较，他好像觉得就是除了自己跟一群人的区别之外，其他两个啊、三个、五个、六个 无所谓， 来说对无所谓。 哎，没错没错，这确实是可能女生更有发言权。 嗯， 就是当你觉得三个人在一起保持一种友谊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？ 是， 欢迎各位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。首先来说资讯，这看到图片真是美爆了。这是新疆伊犁万亩薰衣草绽放成为紫色的花海。那中国呢，97%的薰衣草都产自新疆伊犁河谷的霍城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薰衣草的产量仅次于法国的普罗旺斯，居于世界第二位。这一周呢，正好是薰衣草花都开始绽放了。霍城呢，也被20,000亩的紫色薰衣草熏染成了芳香之城，空气当中都是飘着悠悠的香味儿。所以看到这么美的风景，到底想和谁一起去看一看？ 真的是新疆是个好地方啊。我觉得一说新疆，什么美食、美景、美女， 说不尽哈。 是， 而且你知道我就是。猛地一看这幅图的时候，其实我想到的是咱们大兴也有一个 啊，对对对，薰衣草庄园， 没错没错，其实这风景也是相似的，都是那种紫色花海嘛， 配一个风车嘛。 哎，如果不是看到远处还有连绵的群山，真的就是觉得没有太大区别， 并没有走出这个区。 所以呢，如果你觉得去新疆真的有点遥远的话呢，你可以就近哎到咱们北京周边来走一走啊。 没错， 同样是置身花海。 继续来看看别人家的学校系列吧。近日呢，云南工商学院为了给学生减压，饲养了3只萌宠羊驼。 哎， 他们被圈放在学生宿舍的楼边，引来了多名学生的围观，学生都特别高兴，说啊，他一高兴就朝人吐口水，特别的开心。校方也是说了，之后还有可能会引进孔雀 哦， 太羡慕了。 所以这个学生们解压的方式也是挺奇特的。 但是现在学生聊天真的是很有意思， 对， 好开心啊，他一高兴就朝人吐口水呢， 求唾弃啊，求被唾弃啊。 对，之后可能还会说，哇，孔雀一不开心就开屏呢。 哎呀，我相信啊，真的这个校方的用心估计是达到了他们的这个之前的预想啊，孩子们都很高兴啊。 是啊。 接着来说，这是留给创业者的颜色已经不多了，所以你要想发挥创意的话赶快抓紧。最近呢，这个共享单车品牌是层出不穷，那么网友呢调侃说颜色都快被用完了。最近七彩系列也是现身在街头，网友说终于等到这一天，我的意中人会骑着七彩祥云来接我。 还真别说，这个单车就是颜色多了以后显得更加动感了。 是啊，只要你的意中人不把你放在车筐里就好。 是啊，来看看战斗力惊人，四名学徒幼童啊，学步幼童呢是将这个染料泼满了全屋了。那日前呢，家住在英国伦敦的妇女夏洛特·威尔逊呢，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则视频，画面就显示青色的染料布满了她家的墙壁、地毯、床垫和各种的家具，这个场景可谓是相当的扎心啊。在脸书上，我无奈的她解释道，就在她给泳池放水的短短10分钟内，4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把家里涂染了个遍。 我们都有体会，就是家里有一个熊孩子已经 是 让你经常会觉得时面临崩溃。四个的话，尤其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比如说平时孩子在你身边很吵闹，然后突然呢，可能他没有在你的视线范围内，然后你忽然觉得周围很安静， 这个时候 是有事儿， 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就已经有了。 对， 然后当你找到孩子的时候，他一定在搞破坏， 嗯， 而且还往往是让你抓狂的那种。 嗯，对，所以四名学步幼童有这样的战斗力的话，我并不觉得特别的惊人。 是啊，他还没有把房顶掀了呀。嗯， 哎，真的，他们会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， 知足常乐吧。也许孩子就在这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对美术有了更深的理解呢。 喜欢青涩，真是很青涩。 是啊，嗯，继续来说，这个是过度修图可能会导致迷失自我。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拍照的时候都喜欢修一下图，让自己变得美美的。 嗯， 那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这位老师就说了，说调查显示，生活当中有70%多的人拍照之后会修图，让照片变美并没有坏处，但是如果你长期沉迷在修图当中，真的会让人逐渐难以接受现实和迷失到自我，沉迷于美丽的假象，不敢以真面目来示人，导致自卑和挫败感。 嗯。这里指的是过度修图， 嗯，默默把美图删掉，不要再骗我了。 其实我是永远不会因为这个迷失自我， 嗯， 因为我前几天还跟一个朋友聊天， 嗯， 我们俩出去玩自拍，然后每拍完一张都，唉，又拍完一张，唉， 你们的要求实在太高了。 没有，就是我们俩就聊，嗯，你说作为一个女的， 嗯， 又不会自拍，又不会美颜，真的是每一张拍出来就是。比镜子里的还难看， 所以就是光美颜相机就可以把你们俩激怒了， 就真的就觉得，哎，怎么美颜完了还这样，就又不会掌握那个角度， 哦， 所以就是这样，不知道会不会迷失自我。 其实你要这么一说的话，我再想一想，我好像也没有认真的去开发过这个什么美颜呀、美图这些软件，就觉得磨个皮儿不就行了吗？脸型修一修啊， 包个饺子， 鼻子拉长一些，眼睛再放大点儿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 你这些都会吗？ 都不会。它不有提示吗？ 有提示。哎，真的， 不是一切交给软件去做吗？ 有的时候你那样就是，比如说，就是全部交给系统，有的时候会不自然。但你知道，会修图的姑娘，她都是又自然又好看的。 哦，是这样啊。 但我永远不知道她们都分第几步，是哪一步把自己修成这么好看。 所以啊，人家专家都已经给我们指点迷津了，我们何苦还要为难自己呢？就照自然的、素颜的。自己留下嘛，私房照也不要PO出去， 还是删掉，还是删掉。来看看这个男孩子吧，那山东龙口的王雨林呢，今年是15岁， 嗯， 那么他父亲患了类风湿病，关节是严重变形了，环境一旦低于30度，就会全身的肿胀，骨骼也会很疼痛。那么为了及时掌握温度的变化，那雨林呢，三伏天也会坚持生炉子，与父亲一起睡火炕，后背也是，很热啊。他说只要能让爸爸睡觉安稳，是应尽的孝心，非常的懂事啊。 没错没错，中国孝心好少年啊。 嗯， 我们继续来说。这个很多人吃水果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误区，那就是水果烂了还要硬着头皮吃，那很容易就瘾毒上身了。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常常会选择把烂了的水果继续挖掉，然后继续吃那个没有腐烂的部分。可是这样呢其实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水果变烂的原因之一就是霉变腐烂，还有就是磕碰损伤或者是低温冻伤。而其中霉变腐烂所产生的这个展青霉素是有很强的毒性的，即使外表看起来完好也可能会致癌，所以呢不建议再食用了。所以对水果啊，在选择方面也要慎重。 对对对， 嗯嗯， 再来看看近日呢，一名来自加拿大新斯科舍的男子呢，和朋友钓鱼的时候遇到了买一送一的好事儿。那男子呢，只是用了一钩就钓到了2条鱼。不过呢，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钓鱼技术高超，而是大鱼直接把小鱼吞进了肚子里。 嗯， 那么在视频中可以看到小鱼的尾巴还露在外面。啊，那今天的晚饭就这么定了，一条清蒸，一条红烧， 感觉真是赚了呢。 觉得那条小鱼好冤枉啊。 对呀，好可怜呀。 是， 嗯，明明是。在水中跟大鱼吵了一架，结果一起被钓上来了，这就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啊。 就是、 想的有点多哈。 告诉我们不要去挑战权威哈、啊。 好吧，其实呢，三个人的友谊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的， 嗯， 要不然的话相处会很微妙。 是、啊。 也欢迎各位分享一下你觉得三个人的友谊是怎样的一种体验，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。 好，这里是物语来了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三个人的友谊是怎样的一种感受。 嗯嗯，你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阶段，就是三个人保持一个友谊？ 我一直是这样的。 哎， 从 三人行一直到现在。 现在啊，是现在我的三人行就是我孩子我妈咪我自己这样的日常。哎，其实我真的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就是一直跟两个小伙伴一起玩。 哎， 到了高中还是两个小伙伴一起玩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 你要让我回想的话，确实小学的时候好像真的是大家一帮子人一起玩， 对， 不分就是几个人。那么到了初中之后开始，一直到高中，然后呢都是差不多三个女生在一起，然后走得比较亲密。嗯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种微妙的小心思，比如说觉得好像，哎，怎么他们两个走得更近一些，怎么把我忽略了？有时候会这样想， 就是会不会有什么小秘密，他们没有 跟我分 享？ 我想有时候心里边会有这种猜测的时候 说的怎么这种关系这么诡异 没有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三个人的友谊其实是很微妙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，就是看一看各位的这些小心思，今天可以袒露一下。来看一下这位叫远方的朋友说了，会觉得三个人之中总会有一个人会被忽略， 也许 是玻璃心作祟呢。 我经常在想，其实三个好朋友在一起是这样的，因为大家性格不一样。其实不是他被忽略，而是他可能本身不是那种特别热情或者想要去占主动的人。就显得好像被忽略了，其实没有， 就是说给别人外人看起来觉得这三个人好像两个人更好一些，那一个人怎么总是沉默不语默默跟随，大概是这样。但其实呢，人家三个人能够成为朋友，然后能够很好的相处在一起，一定有他们的相处之道哈。 对呀， 我们就问问这些相处在三个人的友谊当中的朋友，你是怎么想的。麦芽糖小公主说了，看看照片，七年了我们很好。 从照片来看不觉得很好感觉是这个从三个人地位往后排的。 哎， 最后那女孩露了一个小小的脸， 就是硬把脸凑上去是吗 开玩笑啊。来看，这就是赵娟啊，说不敢系鞋带，害怕下一秒那俩傻子丢下我去吃饭毕竟吃饭比我重要的多啊。 哎，我突然想到了高中时候很欢乐的一幕，就高中的时候不都追星嘛，就我们那个年代的追星啊，听着卡带追星的时候。然后我的另外两个好朋友，然后他们都非常喜欢张信哲，我相信你也很疯狂。可是对我来说真的那个时候对张信哲不是很有感觉啊，现在才敢说出这样的心里话。 所以你要被打吗？那个 对啊，所以就是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承受一切拳头的人就是我。 你还要不顾一切的说出来就是不喜欢 我还会要挥舞着我苍白无力的拳头表示一下抗争。但其实想一想，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真的是好开心啊，无拘无束的。 哦，是吗？ 对啊，即使被打了也不会觉得记仇 因为你永远不跟别人一个点，好不好？ 这么多年忘不了而已哎呀，总之还是很欢乐。 崔兰兰，三人行并有一单。 哎， 其实真的是你说三个人的友谊本身，可能有点小微妙的时候，再有两个人都有男朋友， 哎，那你们三个人还能继续在一起吗？ 当然可以啊， 不是应该各自回去谈朋友了吗？ 哎，你看看重色轻友的本质就冒出来了是不是？ 难怪我爱拳头 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 来看这朋友怎么说的啊。啊，这叫青柠檬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反正我会总感觉自己是被忽视的那个。 这个找找自己身上的原因啊。两个好朋友都喜欢张信哲，就你一个人总是在说张信哲的坏话你是容易被忽视是不是？ 对啊，就是道不同不能在一起走吗？接着来说吧。 还好你没有说三人行我是那个老师 哎，其实如果三人当中有一个人总是好为人师，喜欢要教别人一些什么或者帮别人指点什么的话，好像也确实不太讨喜啊。 一边那两个朋友就一边卷着袖子一边说，今天想要重视重视你 试试看啊 来看李钟硕收割机说，就是那种下课之后你回头想叫他们一起去个卫生间呀，出去瞎逛啊什么的，一回头对后座都是空的 啊， 从窗户外看见他俩手挽手笑得很开心啊，最怕的就是公交车上的双人座，一个人落单的感觉真的是不好受。 还是心思敏感了一点。 到底是落单还是落单呢？ 哎， 我们说接着说吧，我也拿不准，就好像年字那个笔画一样，真的是拿不准呢。 啊，拿不准，拿不准。 嗯，接着来说呢，这个朋友叫这个心语，他说：“三人情必有三段感情，不管男女。” 还真是。哎，对呀， 嗯， 这不很正常吗？是不是？ 我其实没太懂哈、啊。三人行必有三段感情， 就是，就像那个年字的笔画拿不准的。 所以你们三个人之间是自由组合的吗？今天他和他比较好一些，明天另外两个人走得近一些。 有的时候会这样，你知道有的话题啊， 嗯， 你可能比如说三个女孩在一起，还是拿张信哲的例子吧。 哎，好啊， 就是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啊，对于这个问题上，你就是不喜欢他，我只能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啊。 嗯， 我每次跟你说，你都说啊。没有 get 到他的帅点，不觉得好听啊、 哦！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当年高二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其中的一个女生，来讲那个化学题的时候，总是给其中的一个讲，不给我讲。他可能想讲了你也听不懂。 所以你当时就没有拿张信哲的事儿自己反思一下，也是同一个道理吗？ 啊、哦，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煞风景的说一说张信哲，然后求拳头啊。这样至少关注点在我身上。 对，依然跳着脚，不就是不喜欢张信哲吗？ 小心机、 啊，连化学题都不给我讲。 哎呀，真是幼稚的可以。 来看这位朋友说吧、 嗯， 说两个人说悄悄话，你在旁边就真的特别的尴尬 啊、哦。哎，其实可能就是三个人在一起，但是两个人的话会有那种性格的互补，但是三个人可能就是真的是各有各的性格。所以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。如果你是那个可能大线条一点的，对方想要分享一些细腻心情的时候，就会选另外的一个人。 嗯，对对对，就是 释怀了吧？ 对，不停的话题选不停的不同的朋友。 对， 但是我真的发现，就到目前为止，基本都是那个被冷落或者是觉得就是心里不舒服的朋友，好像在小小的抱怨。我就想问一下，这样的朋友，你确定他来把你当好吗？你确定是三个人的友谊哈？ 哎，而且呢，今天聊这话题真的是女生发言的比较多， 是， 可能就是因为大家更加的，敏感一些，甚至于玻璃心一点，所以很多其实说出来不叫事儿的事儿，我们这么一说呢，你就感觉啊，说的时候你感觉释怀了，但是如果不说出来的话，憋在心里还是属于当年让你耿耿于怀的事情。 那就说一下这些耿耿于怀的事情，再说一说他们俩的坏话。 作为今天的平台，尽情的提供给你，欢迎发送过来，微信公众号 YJTP986， 一起来听一首薛之谦的《演员》。 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递进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，没意见，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，你难过的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眼能看见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，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，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，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，没意见，想怎样我都随便，你演技也有限，又不用说感言，分开就平淡些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，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物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于思淼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嗯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三个人的友谊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。 欢迎各位把自己的心情分享过来，微信公众号 YJTP986。 我们接着来说资讯，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资讯。河南的这位老太太深夜馒头没有卖完，那网友呢是接力赶来购买。最近呢，在这个河南呢，卖馒头的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，她呢还在路灯下坚持。大娘说了，说天气热了，买馒头的人也少了很多。平时呢两屉馒头天不黑就已经都卖光了，那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没人来买。这消息传出来之后，就有好心的路人把老人的事情发到了网上，网友持续的赶过来接力式的购买馒头，直到买光了。 哎，我真的是特别希望网友们多做这样的事情。 是啊， 来看看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泳池呢，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。一名3岁的小男孩呢，在泳池中游玩的时候不慎溺水了。我今天还能不能好好说话？然而周围一大圈大人都没有注意到。那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只有年仅9岁的一位孩子，冲上去啊，冲到了这个3岁孩子的身边，把他从水里捞了起来。那并且是向身边的人，成人求助。那么他的母亲呢，也是在第一时间对溺水的孩子进行了心脏复苏。万幸的是，当救护车赶到的时候，小孩已经有了呼吸。那事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所有人都以为他在玩耍，只有我注意到那孩子在水里待了太长时间了。 真的要感谢这个9岁的孩子呀，他还是这个很敏锐地发现了事情不对。之前淼淼在节目当中也提醒过，就是我们在游泳池里边游泳的时候，一定要留心注意观察的情况。 对， 就是如果发现有一些情况不太对劲儿的话，要及时这个引起注意啊。继续来说，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读书的时间真的是被挤压的所剩无几了。 是 啊，那现在呢，就教您6招如何挤出时间来读书。首先就是随身携带一本书，这样呢方便你在等待的时候不会只玩手机。还有就是睡前呢试着看一会儿书，用它来代替玩手机和玩平板电脑。那么第三点就是一次只看一本书，因为这样做呢进度更快，收获也更大。第四点是适当的时候关掉一会儿电视或者是电脑。第五点是列一张书单给自己，包括你读过的和想要读的书，这样呢也能够增加我们读书时候的成就感和动力。第六点就是试一试电子书和有声书。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就纸质的书。 纸质，对， 我觉得电子书和有声书的话又让我会想用手机，电子设备这些的。 所以除去第六点，其他几点呢我们都可以借鉴一下，让书籍常伴我们的左右啊。 还有就是买了书一定要看啊， 而且就是 不要放那攒着。 对，还有就是买书的时候真的是不能一下买很多，因为真的当你堆一堆书在眼前的时候，你好像都提不起兴趣去读哪一本都读不进去。 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，我最近一直在就是激励我自己一定要把他们都看完。我有一段时间是喜欢买书，买完书以后放在书架上，好开心，每天都去看一看摸一摸。 给家里的书架买书， 然后就觉得哎呀真好，然后就是没有看，然后最近开始在看了。 先从一本书看起。 我真的是发现啊，你习惯于不看书之后，我最近又开始看书之后，你发现就看2页纸又想摸手机。我现在就把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。然后这样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就看进去了。 先从约束自己开始，然后慢慢形成习惯哈。 确实是一开始你得把自己约束回来。 所以淼淼， 那个， 我看好你。你先尝试一段时间试试，如果好的话经验可以推广啊，推广给我。 好，我的那个四格漫画 我的那个小儿书也可以收起来了。继续来说吧。 来看河南的一位宠物医生杨俊英，12年来呢是收留了许多的流浪狗，给狗治病挣的钱啊，他全部又放在了收养流浪狗上。那有些人养狗呢喜欢就养，不喜欢就扔。前年呢有人领走了一条狗，就是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啊。那至今呢谈起这件事他还会泪流满面。 所以这位这个60多岁的年纪也比较大的，对对对，这个兽医啊真的是很辛苦啊。这个养着狗，然后每条都不能送掉，就全部都他来照顾着。很辛苦，好人一生平安啊。 所以真的是如果要养宠物的话就要对他负责哈。 对。 来看这位男子，他是被骗了40万块钱不报警，反而是所谓的学以致用去骗其他人，还骗了上千万。2016年的时候，身为工厂老板的王某，他在网络投资当中被骗了40万，但是呢，他没有选择报警，而是决定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对社会上不特定人群进行诈骗。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骗了300多人，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。目前呢，他已经被行政拘留了。那也就是说呢，歪心眼不能动啊。 嗯 嗯，最后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 嗯，要讲规矩啊。 是 这个。无视交通规则也是不可以的。 嗯， 那电动自行车呢，是许多人出行的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但是闯红灯、还有乱穿马路啊、逆向行驶啊、抢占机动车道等违章行为是层出不穷，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。有人甚至是带着孩子打着电话，毫不减速的从机动车中横穿而过。所以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，对生命负责。 嗯嗯，说到守规则，我们再看这位男子，他呢是横穿马路的时候，小腿被这个护栏一下给刺穿了。整个人都被倒挂起来。最近呢，在烟台，一位男子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，在横穿火车站对面的马路中间绿化带的铁栅栏的时候，这个小腿呢不慎被铁栅栏的这个杆头给穿透，整个人被仰天倒挂起来，表情非常痛苦啊！幸亏呢，消防官兵是及时赶到，帮他剪开裤腿，然后呢切断了这个栅栏，然后解救了这名男子。总之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不守规则闯的祸。 是，所以，守规则还是很重要的。 没错。 来看看这位杭州的老司机吧， 嗯、 上演了这个教科书式的灭火。 哎， 那么杭州萧山区一辆 SUV 自燃了，车主当场就不知所措了。几十米外，这个驾驶公交的叶师傅立即停车，拿出了灭火器赶过来，那找准火源灭火，控制火情之后，他迅速返回，拿第二支灭火器扑灭火星，全程不到3分钟，各项动作一气呵成。 哇，真的是教科书式的演练呀！而且还不是演练，人家是这个真实情况下就是这样做的。 嗯， 太棒了， 是 学习一下。 嗯， 既然说到了这个灭火呢，那么我们也提醒，就是现在呢，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了，大家呢，这个出行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嗯，尤其呢是预防一些，比如说这个火灾情况的发生。 嗯， 提高安全意识。 对这个，而且要提高这个安全意识之后要。知道隐患在哪里？ 没错，没错。嗯，这个我们做一个预告吧。明天节目当中，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隐患到底有哪些。 嗯， 先听一首歌，稍事休息，我们回来接着聊话题。 街道转角的地方，我需要一个饭团，一杯豆浆，在下着雨的微凉早上。后来变成两个人的时光，睡到中午才懒懒起床。我们要两杯咖啡，两份便当，一同浪费午后的暖阳。那些寻常景色，寻常模样，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，而你常退场，打败我若无其事的假装。那些寻常景色，寻常模样，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。而那些慢慢消磨的时光。 相爱不同不痒。时光，这条街道转角的地方，我需要一个饭团，一杯豆浆，在下着雨的微凉早上。后来变成两个人的时光，睡到中午才懒懒起床，我们要两杯咖啡，两份便当，一同浪费午后的暖阳。假装那些寻常景色，寻常模样，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，而那些慢慢消磨的时光，如今相来不同不痒。光里便利的时光，陪我度过夜的漫长。 这是好妹妹乐队的一首《便利时光》。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三个人的友谊是什么样的感受。 嗯，来看看平台上各位的发言。这个朋友呢晒了一张他们可能近期的一个朋友聚会照， 嗯， 这是三个人的奇怪相遇，但是感觉依然很棒。嗯，就是至少从照片看起来三个人相处的模式还是很和谐的。 这是偶遇了吗？ 三个人想要偶遇好像这个几率很小啊。也可能是一个人偶遇了另外两个人。 嗯，谢仁章说， 嗯， 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三个人啊，没觉得那么恐怖。 嗯， 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朋友不会等你，想吃饭的时候他们吃过了，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呢？ 对啊， 我觉得和真正的朋友在一起，几个人都不会觉得孤单。 就是圈子不同啊，不要强融进去啊，也许人家两个人感觉很好呢。这位叫冉冉的朋友呢是发了一个照片，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啊。 嗯 啊，然后呢看到她说三个人，然后一串笑声。好像笑声代表了一切。他说呢，12年了，两个有男朋友了，一个还没有，你们懂的 啊。这刚刚说到了嘛， 嗯， 三人行必有一单 啊，所以你就是那一单哦。啊，我们要怎么祝贺你？开心就好。 来看啊，游客说了，就是有一次啊， 嗯， 就在饭堂吃饭呀，只有两个位置，我就特别尴尬的走开了，他们就像没事儿一样。 哎， 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想问问这位朋友，你确定 嗯 他俩认为你是三个人友谊中的一份子吗？ 是啊，这有时候自己吧，咱们说不能太敏感，但是呢也不能太迟钝，就是人家已经明显的做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挺开心的，加你一个不太合适这样的一些有这些迹象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应该觉得我们可能也确实道不同，是时候展开自己的朋友圈了。 嗯，但是这位叫宋船长的朋友就鼓励了我们 啊， 他说三个人就像三角形一样坚固。 哦，那是交到了真朋友啊，三个人就是在一起很好。来看这位叫 糖糖他说呢，我觉得其实友情和爱情是一样的，是容不下第三个人的。 哎，我觉得这就想太多了。 是啊，嗯，你是用友情，你是用爱情的标准来邀请友情的吧？ 啊，要求太高了。 对对对， 还是不一样的。 是，嗯，你让男生们怎么办？他们都是一帮子人在一起啊， 他们也很开心嘛。 是啊， 嗯，亲安面说了，总有一个人拿主意，一个人比较懵，还有一个和事佬。 哦，哎，真的是三个人其实是有人设的哈。 对，如果就是我真的觉得人设成功的话，嗯，是没有问题的。 对，那就真的像一个三角形，嗯，你们的友谊是非常坚固了。 是啊， 嗯，还有呢， 嗯哼四六七， 嗯， 说我们五个人个个都挺好的，就特别的和谐， 很像一个宿舍哈。哎，这样一说也是呢，就是你看上学住宿的时候，一个宿舍有几个人，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几个人一起行动，很少有落单的或者落单的， 是，除非那个人他就是不想起。 是啊，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。 嗯嗯，还有呢，这位朋友这个话呢就说的是比较凛冽一些了。他说，三人行必有一人腿短腿粗。这有什么关系呢？ 就是他的两个好朋友都是大长腿呗。 嗯嗯， 来看小心的猫说，在这个在这世上的几年啊，我们一同走了几年。 嗯， 在这世上几年我们就一起走了几年。 哦， 啊，这是发小吧？ 对， 有开怀大笑，也有过争吵。 嗯， 路人很多，而我们仨正好一路相伴。 啊， 友谊就这样被岁月打磨得平安健康， 太美妙了。 嗯，不偏不倚，不离不弃。 嗯，仍然是这位糖糖同学，就刚才说那个，就是他用爱情的标准来要求友情的这朋友说，他说呢，我还是认为女生的友情永远不能是基数。 嗯， 他就是这样坚持相信的。那我们也尊重你的意见啊。 我觉得是人和人性格不一样吧。 嗯，对对对， 有的可能就比较粗线条的朋友觉得无所谓。 对， 就五个人也玩得很好，六个人也玩得很好。 嗯，是啊， 可能就内向一点的朋友就会比较喜欢两个人分享小秘密啊， 没错， 说点悄悄话什么的哈。这位叫玩具的朋友说，无所谓尴尬吧，我们原来大学姐妹三个人，大学开始一直玩到30岁了，关系不错。关键我们一个呢是特别嗨，一个是单纯没有心机，我呢是奇葩，聚在一起呢没有什么人感觉是 多余的。 哦，那特别的和谐， 就是你们头脾气。 嗯，对。 嗯，这位叫丢丢的朋友说，他说三个人的友谊对我来说就是，你的网名是 L 小宝，他的网名是 G 大宝，可是我又是啥呢？嗯，就是说他可能很重视另外两个人，但是在另外两个人的，至少说从网名这方面没有体现出对他的重视。 嗯， 这样吗？揣测一下。 所以就是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意思啊。 是啊， 网名也要这么计较哈。嗯， 谁没年轻过？ 我们要向就父母们学习。昨天我们讲父母秀恩爱的时候， 嗯， 你可以叫不老松嘛。 对呀，一定会有一个常青树等你啊。 对呀。 嗯 嗯，来看看这位朋友也是发了一个图片啊。哎，三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在一起，她说我觉得我们三个就特别好。有两个人是新疆的，我是山东的。 哎， 来到了青岛，在青岛相遇了哈。在大学三个人每天在一起挺好，放假还都会想他们。 对，所以就是投缘最重要啊。 嗯， 不和这个地域啊什么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 是啊， 来看这位叫小心心说了，你们难道不知道有一个游戏叫斗地主吗？就必须得三个人以上玩是吧？ 啊， 所以交朋友还是有可以带来很多福利的。 嗯，是。 嗯， 来看雪呆呆就比较有意思了，说， 嗯， 你不懂他，他不懂他，他不懂你，所以三个人在一块干嘛呀？ 你们硬凑在一起只是为了斗地主吧？ 饭友。 嗯，来看这位朋友说，他说这叫孔雀东南飞，他说你和他们说我们去吃饭吧，他们说不用了，我和他已经吃过了。嗯 嗯， 又是一个被扎心的朋友。 丫头说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犯错，那两个人就会一起说他。 如果有一个人挨打，那么另外两个人一定会一起揍他， 一起帮他。 哎呀，真是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哈。 嗯 嗯，来看这朋友说，两个人嬉闹，一个人陪笑啊，这也好像就是说的有一些心酸酸涩。 嗯 其实这样的朋友啊，也许剧情会有反转。 嗯、 比如像这个叫九的朋友说、哎，三年了，我以为我会被忽略啊， 嗯， 但是从来没有啊，我们还是会一起洗澡， 嗯， 啊，可能是一个寝室的，一起玩，一起吃饭之类的， 就是很多小事情，只有你在经过很多年之后再回味，才发现当年跟你想的根本就不一样。 就是、 没有那么多的事情， 对，你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、嗯、你会发现小事情是不用计较的， 没错，计较有什么用，拳头都已经挨过了。所以今天很高兴和很开心和各位来分享的这个话题，就是三个人的友谊是什么样的。 嗯， 说过之后希望大家的友谊都能够地久天长。 是的、嗯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，明天见。 明天见喽。 北京时间九点整。